时间， 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绿色半奥以及低碳半奥。目前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都实现了城市绿色电网全覆盖，场馆的照明、运行和交通等用电都由张家口的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提供。而到2022年冬残奥会结束时，冬奥场馆预计共消耗绿电约4亿度，预计可减少标煤燃烧12.8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。北京冬奥会不仅充分利用2008年的夏季奥运场馆，而在新建冬奥场馆时也全面满足了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，采用超低能耗技术建设的被动房也提高了建筑物能效水平。而目前国家游泳中心、国家体育馆、五棵松体育馆、首都体育馆等夏奥场馆都创新性地实现了水冰转换、陆冰转换，实现了冬奥会的冰上场馆。交通服务的低碳也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亮点。北京冬奥会举办期间，交通服务车基本为清洁能源，它的占比是历届冬奥会中最高的。在综合考量冬奥会存在的高山路滑、温低坡陡、超长续航等车辆使用环境，冬奥组委制定了北京赛区主要使用纯电动天然气车辆，延庆和张家口赛区主要使用氢燃料车辆的配置原则。预计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期间使用这些车辆将实现减排约1.1万吨二氧化碳，相当于50000余亩森林一年的碳汇储积量。另外，已经在2019年底正式通车的京张高铁将为冬奥会3个赛区转运提供交通运营服务保障。当然，这其中低碳生活也少不了。在推进碳中和的同时，北京冬奥组委也在倡导公共参与，形成绿色冬奥遗产，向国内外宣传北京冬奥会低碳行动的进展与亮点，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建立绿色低碳生活方式。北京冬奥组委在去年7月2号全国低碳日正式发布了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，践行绿色出行、垃圾分类、自备购物袋、有轻基石、爱用随行杯等低碳的行为，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建立绿色低碳生活方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。 2022年，我整整是80。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。 志愿精神是不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，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，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，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。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，下载听听 FM，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。 钻研体育，收获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一日社长惠凡。 我是研究员王毅。 我是林苑。 我是研究员李维。 我是康乐。 以球会友，有一说一，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。 输球之后啊，人人都是诸葛亮，人人都是主教 练。国安队这个球队，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。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，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。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，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。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《体坛研习社》即日起线上开播，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、官方抖音账号，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，您想听什么，我们就聊什么。